之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7月9号星期一。现在随着咱们企业走出去的这个步伐越来越快，很多的公司啊都会在国外承包一些工程，那么工程自然需要施工人员，需要务工人员，所以说呢咱们国内有很多的朋友啊坐上飞机，坐上轮船，去到了异国他乡去谋生啊，开始他们的工作征程，也就是出国务工。那么随着出国务工的人数增加，这里面的一些风险和争议也多了起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相关的律师和大家聊一聊出国务工需谨慎，别赔了时间伤了身。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亿联劳动法研究与援助中心的律师韩世春。韩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嗯，韩律师正好呢前一段时间啊代理了一个案子，算是结案了啊。 对， 但这个案子前前后后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所以啊且不说这个案子的内容是什么，要跟大家说的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出国务工的争议，其实是挺耗费时间挺伤精力的哈。 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韩律师先来说说他所代理的一个这方面的案例，有请。 好的，我要说的这个案件呢差不多哈，前后经历了将近5年的时间，这个一个法律维权这个过程。那么这里面呢涉及到两家公司，一家呢是咱们中国国内的企业，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A 公司，还有一个企业呢是这个中国的公司在国外设立的一个全资的子公司，我们把它叫做 B 公司。 这两家公司，一个是母公司，一个是子公司， 对，一个是子公司， 母子关系。 对，那么这个他这个出事的这个职工呢，他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在国内是国内这个母公司招聘的，招聘了之后呢，然后派到这个子公司去工作。 做什么工作呀？ 他们是中国的母公司在当地呢承包了一个这个公路建设的一个工程，然后这个他就去项目上进行这个施工，他是技术人员，就进行施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在当地施工的过程当中，就被当地人给打伤了。 被当地人打伤了？ 对。 他没有打伤别人？ 他没有打伤别人，就是他在这个正在工作的时候，突然当地有几个土著的这个居民，无缘无故的就拿这个木棒，把他们这个给打伤了。打伤之后呢在当地进行了一个治疗，但是这个因为当地的这个医疗条件有限，所以呢后来呢就返回国内来治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和这个母公司去协商这个工伤赔偿的这个问题。 好，如果说这个事儿发生在国内啊，我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被别人无缘无故的打伤了，这位劳动者他受的是哪块的伤害？ 他是 颈部， 颈部， 对，颈部这个骨折， 骨折， 对， 哎呀，这很厉害，容易瘫痪的， 容易瘫痪的，而且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康复，这个也将近五年时间了，还没有。 如果在国内发生这样的事情哈、啊，我没有跟别人产生任何的纠纷，突然被别人给打了一顿，造成这样的一个伤害的话，应当算什么样的事情呢？ 这是工伤， 工伤， 对，这个在咱们的工伤保险条例里面有明确规定，就是你在这个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原因遭受这种意外伤害、暴力伤害的，这个是属于工伤的。 嗯 啊，所以他这个虽然是在国内国外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也适用中国的这个工伤保险的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 嗯， 也是属于工伤的。 好，但是后来明显是有争议了。 对，而且他这个这里面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当时啊一开始出去的时候啊，并不是拿的工作签证， 嗯， 而是拿的旅游签证到了这个当地， 嗯， 这个到当地之后呢，他的这个劳动合同， 嗯， 是和国外的这个子公司签订的， 这有什么问题吗？ 这里面的问题就是国外的这个子公司，他在中国是不能够招用中国公民的。 哦，这不是中国的一个 A 公司的子公司吗？这都不行吗？ 这不可以。 嗯， 因为从法律上来说它是属于国外的企业 啊、 而不是中国的企业。 就不管你母公司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只要你是在外国注册的， 对， 我们就视同你是一家外国公司。 对， 外国公司是没有权利在中国本土招人的。 对，他不能够直接招聘人员， 不能直接招聘， 除非通过这种劳务派遣的形式。 劳务派遣， 对， 嗯， 但是他这个案子呢，就这个特殊性就在于，他是和国外的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嗯， 然后这个日常的这个劳动报酬呢，也是由国外的这个子公司直接以美元的形式进行结算， 嗯， 然后支付到他的这个工资卡里边， 啊、哦， 但是他在国内的时候。这个国内的这个母公司是给他在国内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而且是以母公司的名义购买的， 而且是母公司把他招过去的， 对， 是吧？ 所以呢，他这个事情呢就非常的复杂， 很复杂，就是招人是母公司，上保险也是母公司，到了国外呢却是和子公司签合同， 签合同， 那他发生了这个工伤事件，他就找子公司呗，子公司认不认呢？ 实际上来说的话，虽然从法律上来说可以这么操作，但是从实际上来说根本不可能。 嗯， 因为一个方面他这个是受伤人员，第二个在国外进行这个维权的话，法律不通，这个语言不通，法律不熟悉， 嗯， 这个成本是个人承担不起的。 嗯，所以他回国了。 对， 回国了之后他只能找这个母公司了，是不是？ 对， 那母公司什么态度啊？ 这个母公司当时呢，一开始呢，是说的话，我们帮你协助也解决啊，你放心，这个事情可以解决。但最后呢，也没有实现 啊。 这个双方直到双方产生这个劳动纠纷啊，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的时候，这个母公司呢，就是说我和你之间没有这种劳动关系， 嗯， 因为你的合同是和国外公司签署的， 嗯， 啊，你的工资也是国外公司给你发放的， 嗯， 啊，所以呢，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是通过这些方面来否认这个劳动关系的这个存在。 哦，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一家子是吧？然后呢，我们是被这家的妈妈啊招呼过去，去公园跟他孩子一起玩，对不对？玩着玩着的过程当中，那孩子把我给打了， 对， 然后呢？这家家长就领着去找这个妈妈去了。妈妈说：“你找他啊，别找我呀。” 对， 我没打你啊。 这个比喻很形象 啊、嗯。但是是他带我去的呀，对不 对？ 而且他们是一家呀。 对 啊、嗯。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要找这个子公司的这个责任的话呢，咱们又在中国，他那又是外国公司，是吧？ 对， 这很难。 对。 这要国际诉讼的话，这成本也很高， 但太高了， 对吧？你要说你坐飞机去国外起诉这事儿也能办啊，但是这个成本太高了， 对， 只能在国内立案了。 对，这是从各方面来综合考虑， 嗯 啊，最后是确定这个要和国内这个公司建立劳动关系， 嗯， 从这个角度来依法的维护自身权益。 嗯，好，那起诉到了这个法院，法院是怎么来判的呢？ 那最后 这个案件呢经历了劳动仲裁和法院的一审和二审。 嗯， 那么在劳动仲裁阶段呢是确认这个双方之间没有劳动关系。但是这个案件到了法院阶段啊，我们也去像比如说像商务部啊申请一些政府信息公开。也向这个法院提出来一个调取证据的申请，就是我们申请法院去调取当时国内这个公司给他在大使馆办理工作签证的相关资料。但是因为后来这个因为大使馆呢他不针对基层法院，所以这个事情呢最后没有做成。 所以这个过程还挺艰难的。 很艰难，大概前后从法院这个受理这个案件到最后出一审的判决大概经历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那这两年他那颈椎好了吗？ 也没好。到现在还有一些后遗症。 什么影响啊？ 就是因为他是颈椎受伤嘛，神经会受伤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会神经会受这个方面会对他的这个经常出现头疼啊或者这些情况。所以这个 行动什么的不受限制。 行动目前来说哈还没有看出来有明显的这个影响。但是不排除今后。 所以这两年钱还没拿到。 一分钱没有拿到。 赔偿没有拿到嘛，是吧？ 对。他包括这个从出事到现在的话，因为刚刚确认劳动关系，所以现在这个工伤认定这个程序还没有走完。 确认劳动关系，也就是说在法院应该是算胜诉了，是吧？ 对，这是胜诉了。 那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那最后法院是以这个外国的公司在中国没有权利招用这个人员，招用中国公民。从这一点来说的话，就把这个工人和子公司签订的这个劳动合同从法律上就给他否决了。那么同时呢，因为是母公司给他在国内办理的这种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同时呢，法院也结合这个工程确实是母公司这个在国外这个承包的，所以从这些角度呢，法院最后综合来认定这个职工应该是和中国的母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是从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你给这些劳动者上了商业保险，这是母公司的一个行为。 对。 第二个行为就是你拿下了人家国家的这个项目的工程。 对。 这是你拿下的。 对。 而且没有别人拿下。 对。 所以这个人去自然是在你那个工程里面干活。 对。 而且呢又存在的是你和外国那家公司是母子的这种 关系。 对。所以综上所述认定的是存在劳动关系。 对。 哎呀，确认这样一个劳动关系这么复杂。 这个很曲折。所以他仅仅是这个，因为他当时申请劳动仲裁的时候啊就已经是将近出事将近一年了。我记得是他是在劳动是在这个工伤认定届满前的前一天去劳动部门申请的工伤认定这个事情。所以说从我们接手这个案件从他出事到现在已经将近五年的时间，这个已经特别漫长了。他后面可能还要经历一段时间才能够把这个工伤的这个待遇的问题落实下来。 您刚才说有一个工伤认定的时效的问题，这个您跟大伙说说吧。如果我们在国外务工出现一些人身伤害啊，或者是在国内工作吧发生了工伤事件，多长时间之内必须要去认定这个工伤啊？ 按照我们国家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呢，它是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作为用工企业，它可以给你去申报工伤认定，这个时间呢是30日。如果是企业没有给你申报，那么作为个人一方，我可以从事故发生之日起的一年之内向劳动部门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但是像这种我可能人在国外，那么这种情况呢属于客观上主张权利不能的情况。那么你可以到回国之后仍然可以继续主张你的权利， 但也只有一年的时限。 对。 是吗？ 对。 那他是因为回国肯定要治疗嘛，所以说这个时间有所耽误，这还有一天的时间就快结束了。 对。 去的。 对。 就是说这个工伤认定可以不认定我是工伤，但是我必须去认定。 对。 是吧？这样的话就才没有过这个期。 对。所以一旦你超过这个期限的话，这个劳动部门是不会受理的。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影响你主张权利。 明白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如果你在工作单位啊、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发生工伤了，包括上周我们所谈到的哈，你见义勇为了，这也算工伤啊， 这也算。 哎，在发生之日起一年之内， 对， 要咱们去劳动部门做一个这个工伤认定，劳动部门可以不认定，但是我们必须去， 对， 对吧？ 劳动部门它是一个行政确认的行为， 对。 他是根据相关的证据材料确认你这个到底是不是工伤。 对，他要是说不是，你日后还可以再提起这个行政复议。 对， 但如果你过了 这 个时间点了，你啥复议都没有意义了。 对。 好，那他这个是有人指点啊，还是他自己想起来了，还比较幸运啊这个事儿。 他这个呢也是通过一些人介绍知道我们这里。 哦、 所以当时就给我们打电话。沟通这个事情呢，我们当时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就及时的告诉他，必须得抓紧时间， 对， 否则的话这个就过了这个申请的时效了。 好，那现在就是说法院判了啊，这个劳动关系是存在的，就是和国内这家公司 A 公司是存在劳动关系的。 对， 那接下来还要做哪些工作呀？ 接下来呢，他要拿着这个法院的判决书去劳动部门重新启动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程序。 还要启动一次。 其实前面已经申报了，这次呢实际上是属于补充证据材料，然后这个劳动部门依据现有的材料进行这个认定，认定是不是工伤，那么这里边呢有可能说认定完了之后企业可能不服，他可能会提出行政复议，然后提出行政诉讼。 对， 这又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是，所以离他拿到钱还真的不要等多久呢。 对，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讲过，就是如果劳动者和企业发生工伤，而且又有争议的话，实际上是一个诉讼时间非常长的这么一个案例。 对， 那如果这种事情又发生在海外啊，是出国务工所导致的工伤，那么就更加的复杂。 对， 所以提醒大家啊，就是出国务工啊，一定要谨慎。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条件前移前置，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能出去干活，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不要出去哈、啊，以免日后发生这样的争议，包括一些比如说工资的争议啊，包括刚才所谈到的这种工伤鉴定的啊，劳动关系的这种认可的争议哈、啊，以免发生这样的争议，耗费大量的时间。那接下来请韩律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如果要出国务工的话呢，正规的组织出国务工的公司他们有哪几种形式啊？这些公司需要具备哪些资质？刚才您谈的就是说这公司在国外注册一个全资子公司，这种公司是没有权利没有资格在中国招录员工的，那什么样的公司有资格呢？您跟我们说一说吧。 其实中国公民要是去国外啊，包括去港澳台地区工作的话，它其实有很多的，有大概有四种渠道。第一种呢就是对外的承包工程，就是中国的这个企业在国外承包了工程，然后派遣自己的员工去国外进行工作，这个是一种合法的这个外出用工的这种外出务工的一种渠道。第二一种呢就是有国外的公司给中国的公民发一个工作的邀请， 就是所谓的 offer。对，然后中国公民呢拿着这个国外公司的这个 offer 之后呢，去到大使馆办理工作签证。然后这个也是一种合法的境外劳动的一种这个渠道。 这个和刚才您所谈到的在中国招人，这是两回事。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质。 就比如说吧，我们以去美国工作为例吧哈。首先可能要拿到这家美国公司给我们的 offer。 对， 就跟那个录取通知书一样， 对， 对不对？然后我再去大使馆办签证，而不是说像刚才所谈到，他现在国内招人， 那不可以， 招了人之后呢，再给你办一个旅游签证，然后再过去，这是不可以的。 对，那是不可以的，那是违法的。 人办也办工作签证。 对， 这是第二类，是吧？先给一个工作邀请。 对，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这种咱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这种劳务输出。是有一个，比如说中国的一个劳务公司， 是一中介。 对，就是中介服务。他在中国国内这个招聘人员，然后把他输送到国外去。 算是派遣到国外了。 对，所以这是一种渠道。第四种渠道呢， 就是这个国外公司它有这个用工的这个需求，那么它和中国的这种劳务输出公司合作，然后有中国的这个劳务输出公司通过中介服务的形式给他提供中国的公民，这也是一种，所以说它是有四种的这个正规的合法渠道。 好，所以如果咱们要出去的话呢，首先要看我是跟谁签约，对吧？刚才您谈到其实有两个主，有三个主体，一个呢就是我跟这个中国的工程公司签约，他把我派到国外去，我就是他的员工嘛， 对， 是吧？我被他派出到海外了， 对 啊。你打比方吧，打比方，你像这种通讯公司有很多嘛， 对，华为啊这些， 这种是最明显的啊，你就可以理解自己是华为的员工派到这个非洲派到哪去了，这一类。还有一类就是跟这个劳务公司签约， 对 啊，劳务公司呢把你派到国外去了，对吧？ 对。 还有一类就是刚才你说的拿着这个国外公司的这种工作邀请，然后呢去国外工作了， 对， 但我想就是如果是这个去工地上工作的话，拿着国外公司给的工作邀请这块的这个数量可能少一点。 对，那个国外公司的 offer 基本上是适用高端人才，像这种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一般的都是中国的公司啊，在国外承包了工程，然后有组织中国的公民外出用工的务工的这种情况。 对，还有就是劳务公司了哈。 对， 那我们在和这些公司打交道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比如说刚才这个案例啊，这位劳动者肯定是不知道的啊，他以为可能就一家公司吗？啊，这个子公司在国外，那我跟他签不也一样吗？我想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 对， 没有什么风险，对不对？但是不知道背后的这种法律关系。那我现在我们知道了啊，还要注意哪些方面的知识呢？ 其实首先一个方面哈，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和，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是和谁签约。第二个，签约这个公司他有没有资质，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这个骗子企业啊，收取了高额的这种中介费之后，就把人派出去了，然后没有任何的这种保障，就会出现很多人可能在机场啊这种留宿在机场的这种情况，那最后是被遣返回国内的，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拿了旅游签的啊，然后赴国外这个进行工作的，这个本身也是一个违法行为。所以你也要看他有没有资质。 什么样的资质呢？ 我们国家对于这种从事对外劳务合作的话，它有要求啊，像这个专门出了一个条例，叫做《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在这个条例里边呢，它对这种对外合作劳务合作企业它有要求的，比如说你这个成立的时候必须要具备企业法人的条件。第二个呢，你的实缴的注册资本啊，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600万人民币。 为什么要这么高啊？ 因为这个本身劳付这个境外劳务输出，它就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这个行业。而且容易发生这种纠纷。所以它必须用通过这种高额的比较高的这种门槛的这种形式来防止那些所谓的这个杂牌军进入这个行业， 防止皮包公司进来骗钱。 对，否则的话这个对于这种劳务人员他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所以从这些方面的话是一些规制。而且这个经营这个对外劳务合作企业的话，他从拿到营业执照之日起的五天之内，他是需要向商务部门或者是工商部门来交纳这个备用金的。 还要交备用金？ 对，这个叫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备用金。这个备用金呢，按照法律的要求是300万人民币。 这和一般办一个公司不太一样。 不一样。 首先就是他一定要认缴，还不是说一定要 实缴 六百万，不是说认缴啊，回头再补吧，不行。 那不可以。 认缴600万，然后呢，拿到营业执照的五天之内，还要去交 300万 的这个备用金，就是他首先要有900万在手里。 对，而且这个备用金呢，不是说你交一次就完了 啊。 如果这个在这个对外劳务合作过程当中，这个备用涉及到动用备用金了，那备用金产生缺口之后，你企业还要补足这个差额。所以说这个经营一个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没有一个1000万以上的资产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某些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到傍晚本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请听众朋友注意防范。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香露。去海外务工，本想着呢是多挣点钱回家，让我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但是没想到在海外务工也有很多的坑。本来出国务工呢，这事儿本身没有什么对错而言啊，但是呢就是因为人为的一些原因，造成了很多劳动者啊是赔了时间啊，伤了身体，同时还伤了心。今天我们的嘉宾呢，就是结合他所代理的案件以及目前所发生的一些出国务工的争议，跟大家一起来提示这方面的风险。有请我们的嘉宾，来自北京亿联劳动法研究与援助中心的韩世春律师。韩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常见的出国务工的坑啊，需要听众朋友特别注意有哪些。 其实我们可以从源头来梳理这个事情啊。首先来说呢，这个第一个坑呢，就是这个所谓的用工的这个单位，是不是合法的，比如说他有没有，是否具备这个对外劳务输出的这么一个资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企业有没有和你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这个劳动合同里面有没有包括你的这个去国外之后你的劳动报酬的标准和怎么支付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怎么给你办理的是什么性质的这个签证，是工作签，是旅游签，还是这种商务签，那么你去国外提供这种劳动的话，应该是拿的是工作签证。现在有一些不正规的企业是先让这个劳务输出人员办理这种旅游签证，先把人送出去，送出去之后再想办法办理这种工作签证，但是大家知道，你拿着旅游签证去国外从事这种有报酬的这个劳动的话，这个是一个违法行为， 甚至你在国外都有可能被抓起来。 对呀，人可能你是一个这个非法这个务工啊，那么第四一点就是这个经营这个劳务派遣，这个境外劳务派遣企业有没有向你收取高额的这个费用？ 这个也是一会儿我们要说到的一个案例当中的问题。 对，现在有些企业是收了钱不办事儿，或者是收了钱之后呢，这个办事没有效果，这个是对于我们这个 劳动者来说特别注意的， 是非常要注意的。重点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一个呢就是 签证，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介绍费，这是一个，这都是大家能看得清楚的啊。 对， 如果介绍费比较高昂的话呢，这块您心里要 掂量 掂量掂量哈。我这里面有一个案例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是发生在15年的一个案例。有一位周先生，他一直呢有出国打工的想法。15年9月，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公司哈正在招工，这是一家出国劳务公司的招工信息，让他动了外出务工的念头。他说根据这个材料啊，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国家工程，那儿招建筑工人，薪资待遇是每个月8000块钱啊。15年的时候一个月8000块钱也算是比较高的 了、 哎、而且不用任何的语言培训，他就被这个优厚的薪资吸引了，到这家公司看了看之后，很快就交了 4.5 万元的劳务费以及证件费啊。这个4万5最后呢就是成了他们争议的一个内容。几天之后啊，这家劳务公司就安排周先生和另外的五位工友从深圳出发，登上了去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飞机。周先生说，因为被催得急，我们拿的都是旅游签证，劳务公司承诺到了那边不但会有工作人员接待，而且旅游签证到期后就能够换工作签证。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飞机一落地啊，他们六个人不但没有等到所谓的工作人员，而且连住宿都没有人管。劳务公司的回复是开工工程啊延缓，需要等一等。无奈之下，周先生和五位工友只能住在机场大厅以减少花销，不断地联系劳务公司，可是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快了快了。就这样吃了一个月的盒饭，睡了一个月的地板，周先生六个人的旅游签证快到期了，被迫返回国内。回国之后，劳务公司呢还是让他们继续等，越想越不对劲呢。后来他发现所谓的那个国家工程在马来西亚确实有，但根本没有发布招工函，这就相当于被骗了。 对 啊，相当于被骗了。得知被骗，还搭上了一个月的时间以及额外的花销，周先生和其他工友多次向这家劳务公司索要劳务费，但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态度非常坚决，让周先生等人继续等待，如果选择放弃，费用不予退还。周先生回忆啊，说当时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收据，并没有合同，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太轻率了。到了15年底，他和几位工友来到了这个，费尽了很多的周折才拿到这家公司的劳务费啊，中间的这个过程我们就不说了啊，反正也是寻求了相关政府部门的这个帮助啊。通过这个案例啊，我想问问韩律师啊，有哪些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来一些破绽，或者是有哪些是需要这些劳动者特别关注的？ 嗯，其实这个案件啊还是很典型的，从这里面其实能看出来哈，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过程啊，我们就一直在看，确实来说的话，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违法的这个情况在里面。 嗯， 那么首先来说的话，这个行为性质怎么定性？它是一个这个中介行为，还是说一个这种外派人员赴国外工作的这个行为？这个两个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是这个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它是一个中介行为的话，按照国家规定它是可以收取一定的这个中介费用的。 嗯，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周先生这些人是和这个对外劳务合作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的话， 嗯， 那么这个劳务合作公司再把周先生派到马来西亚去的话，那么这个是不能够收取任何的费用的。 就是说你的员工去你的单位工作，你还收人钱， 对， 不合适， 这是不合法的。 嗯 啊，但是如果你是中介服务的话， 那可以收点中介费， 收取一定的费用。 嗯 啊，这是首先来说的话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国外就马来西亚这个工程，刚才前面这个里面说了，它是没有这个招工的。 嗯， 那么就在没有招工的情况下，实际上国内这个公司它是虚构了一个名义，来派遣人员，实际上是目的是为了收取这个赚取中介费。 嗯， 那这个行为本身它也是违法的。 它构不构成诈骗呢？ 这个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的话是诈骗。 嗯， 因为你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嗯 啊， 这个因为这个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管理的管制的这个规定的话，如果要经营这个从事这种劳务国外的劳务输出的话，是这个国外的雇主必须要和中国国内的这种经营劳务合作的企业要签订这个协议的。 嗯， 你没有签订协议是不能够派人出去的。 是 啊， 所以人家根本就没有招工，你这儿呢在网上打着一个招工的幌子， 对， 招人是吧，招人还收了每个人四万五的中介费， 这还证件费 啊，还不还给人家， 对， 这已经构成了一个诈骗的嫌疑啊。 对，可以说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啊，那么第三一个违法的情况呢，就是这个企业是给这些人员办理的工作旅游签，而不是工作签。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实际上这个周先生他们在出国之前应该有一些这个警惕。 嗯， 正常情况下的话，如果是正规的海外的用工的话，必须是办理工作签证， 嗯， 而不是旅游签。 是， 嗯， 首先就是办旅游签这一块就能够堵住一些人， 对， 对吧？ 对。 但是他为什么去呢？我们不知道。但我想说的是，肯定存在这样的现实情况，就像刚才您所说的那个案例一样。 对。 是吧？就有人说了，你看我办旅游签没事儿，过一段时间也给我转成工作签了。 对。 啊，你放心吧，可能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老乡，有这样的朋友？他一听，那别人没事儿，我可能也没事儿，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对。 啊，所以呢，就去了。 对。 嗯。 这个第四个方面呢，其实为什么周先生他们这个维权很艰难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和这个对外这个劳务合作企业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 就是他原话只有一个简单的收据并没有合同。 对呀，啊，你得签合同，签合同约定派到什么地方， 嗯， 然后这个派多长时间啊，这个劳动报酬， 嗯， 什么标准，什么方式支付。你只有签订的这些协议的话，你将来在这个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你才有实实在在的依据。 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他这个涉嫌诈骗， 对， 但是你如果只有一个收据的话，你手里的证据也不是很充足。 对， 嗯 啊， 或者是说你想把这四万五要回来，你就凭一张收据也比较困难。 对， 嗯，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这个经营这个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啊，如果要派遣人员去国外从事这个劳务的话， 嗯， 按照法律规定是必须要对这些劳务人员进行这个培训的。 是的， 啊，不单单包括技能培训，还包括这种语言的培训， 风俗啊， 对，风俗礼仪、 当地国情啊，这种培训都是必须的。 对，因为它的这个和国内用工不一样， 嗯， 啊，所以这个方面都是企业要尽的这个义务。 嗯， 像刚才什么这个企业说不用进行任何的培训，这个本身就是和国家的法律是。不符的。 另外我们也发现，就是有很多被骗的案例当中啊，都有一个时间短的问题，就是利用大家心急，然后骗子呢让你这个上钩啊。你比如说刚交四万五，几天之后就坐上飞机就去了，这个有点太快了。 对，正常情况下这个培训还没有开始， 对，他就去了，是吧？这是第一个案例啊。所以最后呢，他们是在机场待了一个月啊，待了一个月，最后呢回到了中国，还好就是拿到了钱。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啊，第一个案例是在网上看到的招工信息，第二个案例呢是啊亲戚介绍，刘女士，这是时间早一点了哈，13年的一个案例，刘女士在亲戚的介绍下，在当地一家劳务公司交了36000的费用，去日本大阪一家工厂务工。由于此前呢，亲戚也是通过这个劳务公司办的出国务工，并且待遇啊、环境啊都不错，因此刘女士并没有太多的疑虑。刘女士说，合同期限是2年，出国前我们进行了半年的语言培训，流程很严格，我们同行啊十几个人都充满了期待。到了14年7月，在结束培训之后，那就去了日本，可去了之后才发现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甚至让她有些心灰意冷。当初劳务公司宣传一年能赚个十几万，可我们被安排的工作却只有月薪3000多块钱，差别太大。这13年14年挣3000块钱也算是好的呀。 对 啊，那在工作的半年多时间里，工厂对工人的管理还特别严格，禁止外宿，更禁止在外面做黑工。但是他不甘心就这样工作2年，偷偷的在另外一个小厂找了一份工作。后来之前的工厂把我打黑工的情况告诉了国内的劳务公司， 说我违反了合同，没多久就把我遣回国内了。啊，这是刘女士事后所说的内容。回国之后，刘女士认为自己受骗在先，便向劳务公司索要赔偿款10000元，劳务公司拒绝赔偿。劳务公司负责人说，刘女士当初交纳的劳务费里包含出国前的培训费、证件费、机票费用，而且她违反合同，擅自打黑工，日本的公司还要向我们索要违约金呢。那具体做什么工作啊，也是工人自由选择，薪金高的工种呢，相对需要一些技术，你只能从事简单的制造，薪金低，这也是有原因的啊。最终呢，是劳务公司赔了他6000块钱做补偿啊，之前是交了36000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其实别说13年，最近这两年，就去年我们还看到啊，新华社发了一篇长篇的报道，就是说就中国的很多，比如说山东的很多的这个人去日本工作，以什么叫研修生的名义啊，去到日本工作。那实际上呢，工作环境啊，劳动强度啊，包括这个大家的这种工作的心情啊，都是大大不如预期的。而且呢，挣的也不是很多，此外还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啊。通过这个案例啊，韩律师，您认为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 嗯，其实这个刘女士这个案子相对来说哈，比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案件呢还要好一点。 嗯， 应该来说这个相对正规一点。 啊， 但是这个刘女士这个案子吃亏在什么地方呢？ 嗯， 就是她没有签订合约， 嗯， 没有把她的这个报酬进行一个明确的这个约定。 嗯。 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的话，这种这个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当要跟国外的雇主签订一个叫劳务合作的这个协议。 嗯， 那么这个协议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劳务人员的他的工作内容， 嗯， 工作地点， 嗯， 然后这个工作时间和休假这些权利。第二个是期限， 嗯， 比如说是2年、3年还是多长时间。第三个就是劳务人员的劳动报酬和支付的方式啊。第四个是关于社会保险的缴纳啊。第五个是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和这个就业培训等等这些啊。所以在这个里边的话，这个劳务合作协议很重要，它是保护中国公民赴外劳动的，他能够获得相对的一个有保障的劳动报酬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实际上中国公民去国外打工的话， 嗯， 看重的就是能够给我一个得到相对比国内一个更高的一个 待遇嘛， 回报。对，所以说这些合同没有签订不明确的话，那么最后可能损害的是咱们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 是的，原来说一年赚10几万，这是劳务公司说的，到那一个月才3000，这是日本公司给到的这个工资。 对， 所以说这种反差特别的大。那这是在国内他所不了解的，如果国内了解了，他肯定就不会去。 对， 对吧？所以这劳务公司知情不知情呢？我想说他肯定是知道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告诉他呢？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值得反思。就是说劳动者本身有问题，但是这劳务公司一点问题都没有吗？不好说。 对，这个可能很大的一个情况下是这个劳务公司从中赚了一个差价。 嗯，就是说人家日本公司给了多少钱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刘女士到手的只有三千。 只有三千。 是不是？ 对， 对。 甚至这个三千在日本是不是低于最低工资？ 那应该是非常低了。 对吧？ 非常低。 我们也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咱们当然这是13年的事，咱们现在在北京最低工资都有2100了。 对。 你说在日本最低工资是吧，如果是3000的话，是不是啊也值得我们怀疑啊。所以说这家劳务公司有没有问题也是值得啊日后啊我们好好调查一下。当然刘女士最后呢她是接受了调解，最终啊拿了6000块钱做补偿，其实也是非常的划不来啊。 对。 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如果是去日本做这个劳务用工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活比较多比较辛苦，然后呢挣的比较的少，受到的管理比较严格啊，这种报道是比较多的。但是为什么大家要去呢？就是中间有一个所谓的宣传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高薪的幌子当诱饵让大家都去了。好，这是在日本工作啊，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公司的工作地点，这块是到了迪拜了。今天最后一个案例，这是一家建筑劳务公司，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却通过虚假宣传方式诱导42名工人到迪拜务工，并且收取中介费。用工企业又在未给工人办理工作签证的情况下参与某项目的分包，后来因为手续不符被用工单位停工。这家企业结算了部分工程款，却未向工人发放工资，导致工人无工作无收入，生活难以为继。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工人们变成了黑人，这黑人就是没有身份的人啊，滞留迪拜。后来经过中国驻迪拜总领馆的协调，并且督促相关企业负责人向其尽快发放工资，最后啊，是这批工人最终顺利的返回了家乡啊。哎，通过这个案例哈、我们来分析分析啊，有哪些风险点？ 嗯，其实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违法的情况， 嗯、 就是他不具备这个资质， 嗯， 但是他干了这个事情。 嗯 啊，这个是违反我们咱们国家的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 嗯 啊，更不要说他没有和这个相关的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嗯 啊，然后没有办理相应的这个购买相应的这个、商业保险。 嗯 啊，没有培训。 嗯， 也没有这个和国外签订这种项目合作协议。 嗯 啊，等等，所以他这个违法的话，应该是彻彻底底的违法。 嗯 啊，我们前面讲的那两个案例，好歹人家还有这个资质， 嗯、 还可以从事这个啊，这个跟连资质都没有， 啥也没有。 对， 然后工人还在那干活了。 对，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一个这个彻底的违法行为。 嗯，是，那还好，就是有这个咱们中国驻迪拜的总领馆的这个协助，要不然的话，人可能都很难回来。 对，有可能会被认为你是偷渡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情况， 就非法滞留了嘛。 对， 嗯，好，我们今天节目通过这几个案例啊，其实是跟大家说了说哈，出国务工的一些风险点，以及哈一些不正规的企业他们常用的一些手法。其实我们总结一下呢，就是说，不管是劳务公司还是说出国这个承包工程的这种工程建筑公司，它都需要相应的资质，另外呢也需要相应的财力啊。此外呢，就是我们出国务工的话呢，不要听信所谓的这种宣传，一定要落实在合同上，这个跟我们在国内找工作是一样的 道理一样 啊。还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们在国内找工作不需要签证，那么你如果拿着旅游签证去国外，那么这就是存在很大的隐患。为什么对方要拿旅游签证让你过去呢？是不是因为他某些手续资质不健全，没有办法让你们获得工作签证啊？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此外就是有一些劳务公司会要求你交高昂的劳务介绍费或者说中介费，那遇到这样的问题呢，一定要留个心啊。最后呢，再问问韩律师，如果说我们在海外遇到了这种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应该怎么做？ 嗯，这里边哈建议啊，如果有想从事海外务工的这个朋友们啊，要注意一个问题，就产生纠纷之后，第一个，如果是有这个对外劳务合作企业的话，是可以，一个是可以向他们寻求法律帮助， 嗯， 啊，那么第二个呢，也可以找中国啊驻当地的使领馆， 嗯， 寻求法律帮助， 嗯， 啊，这个咱们都这个使领馆都有相应的这个义务。 嗯， 那么另外呢，这个如果是正规的用工的话，在当地啊发生这种纠纷之后，也可以通过司法渠道， 嗯， 啊，在当地就近维权。 嗯，好，就近维权，我想到了去年我看到的一个案例啊，很有意思，也是中国一家企业组织了很多的这个工人到外国去工作，结果呢就是因为自己经营的问题啊，没有给人发工资，结果这些工人呢就向当地的这个法律部门啊提出了这个不知道是援助的这种邀请啊、申请啊，还是说这个诉讼啊，最终呢是当地的这种法律部门裁定这家公司必须支付这个工人的工资，而且呢这个效果还非常的明显啊。 嗯、 其实就是，但你看你去哪些国家